like you did in the beginning. Baby, just give me another day. Touch me like there isn't something missing. 'Cause even if you don't stay, I want you to lie, lie right to my face. I want you to put your hands on my waist. Can we just dance till the sky's away? 'Cause I really can't get my heart broken tonight. I want you to lie, lie right to my face. I want you to put your hands on my waist. Can we just dance till the sky's away? 'Cause I really can't get my heart broken tonight. I want you to touch me like you did in the beginning. Baby, just give me another day. Touch me like there isn't something missing. 'Cause even if you don't stay, 这是来自美国独立创作歌手 Sasha Sloan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Lie， 也是他的当时刚刚出道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一支先行单曲啊。这样的一个姑娘呢，其实她的音乐感染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包括呢她的那种对于音乐梦的追求的感觉，在歌词当中的那种真实的情感表达，包括她歌曲里面给很多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啊带来的那种所谓的情感的共鸣，就会让人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在用心做音乐的女孩子，而且呢希望我们能用更多的力量去支持他，去听到他在音乐当中表达的更多的态度。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些宝藏的作品，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各位分享。同时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也会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的首次亮相的冲浪运动，那么我个人有哪些建议是要分享给各位的呢？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听歌。

爱痛苦就有种魔力，爱痛苦就没有当机，爱痛苦就是种感应，爱如快闪就不必回忆。痛不呼吸，爱情真的要命，一个 kiss 甜蜜系统口气，明明我注定让我遇见你了，不过是种默契。痛不呼吸，听说有种幸运，身就有两人成行才行，走在大街呼吸相同的空气，幸福的精品是什么无法比拟，是你给我的爱情，相同的心情相同的表情，爱痛不就有种魔力，爱痛不就没有当机，爱痛不就是种感应，爱如快闪着不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着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啊，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新兴的运动。咱们接着来聊一聊冲浪这件事儿。其实你要知道，关于冲浪这项运动，第一位在奥运赛场上为它做宣传的人是谁呢？是来自于夏威夷的杜克·卡哈纳莫库。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奥运颁奖台上，他在接受金牌的同时就提出过，说能不能让冲浪加入奥运会。而我们中国国家冲浪队呢，则是在2018年成立的，队中的成员们平均年龄呢是14岁。而在近几年你会发现，随着这项运动的普及以及综艺节目的一些宣传啊加持啊，让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比如说三亚的万宁或者是后海村去体验冲浪这项不再小众的运动。其实冲浪这件事儿呢，对于女生和小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千万别不信啊，真的是这样。你的体重越轻，你的灵活度越好，协调性越好，那么你在浪板上面的掌控能力就会越强。而且呢，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是波比跳。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动作，你要知道当你抓到一个浪点的时候呢，你需要以最快的速度从趴在浪板上迅速的撑起身体，让身体变成一个直立侧身的状态，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控你的浪板在海浪当中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要练习一下这个动作波比跳嘛，就是从俯身到直立的一个动作变化。那么当你这个会了之后，你可以应用更多的冲浪的技巧甚至是滑板的技巧，在海浪当中享受这份运动的刺激和快感。好了，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后呢还会跟各位分享更多新兴年轻化的一些运动方式或者说是生活方式。 I'm so lonely, don't even know myself.